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北京的历史故事讲述不尽，就连其中桥的故事都能讲上不知多少天。作为一座拥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古城，在北京曾经有过众多的古桥。那些古桥有的还存在，有的仅仅留下了一个地名，有的甚至连地名都被更改了，而唯一留下的只有那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本期迷幻时空，我将为您继续讲述有关老北京古桥的故事。今天要说到的是八里桥。各位好，我是韩涛。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北京有两个八里桥，一个是城东边的东八里桥，一个是西边的西八里桥。东八里桥是距离通州八里而得名，而西八里桥则是距离北京八里。西八里桥在北京广安门通往卢沟桥的路上，是一座平面的石板桥。这座桥处于京西的马关营村，四周都是菜地。桥是在1986年修建京石高速公路时被拆除的，但是西八里桥这个地名还留存着。相比之下，东八里桥比西八里桥的名气要大得多，它坐落于现在通州区和朝阳区交接的地方，以前归通州，现在已经划归朝阳的管辖范围了。现在人们一提起八里桥，主要指的就是这座东八里桥。要说这八里桥，咱还得先说一说通惠河。这通惠河是元代由郭守敬主持挖建的一条漕运河道，名字是由元世祖忽必烈所起。这条运河最早是由昌平白福村的神山泉经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自崇文门外向东，在今天的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去，至通州张家湾村入陆河，也就是现在的北运河故道，而这样就连接上了京杭大运河，全长达到82公里。后来因为战乱和山洪，通惠河的上游都废弃了。现在说的通惠河一般都指的是从东便门大通桥至通州县城入北运河的这段河道，全长20公里。这一段在过去是两岸垂柳，风景十分的优美，可说得上是一步一景。而八里桥就是坐落在这通惠河之上，与通州县城相距8里远的这么一座桥。八里桥的原名叫做永通桥，这八里的距离并不是虚指，确实就是东距通州整整8华里。 如今地铁八通线、京通快速路、京哈高速路都从八里桥边上经过，每天人来车往，川流不息。曾有当地的传说说，这八里桥是桥身长达八里，而且只有一个拱，当年运粮的船只成片的在桥前面落下桅杆，从桥拱当中穿过，再竖起桅杆来。当然这只是个太过夸张的说法，而当年漕运的壮观景象却是有案可稽的。在民间有永通桥通南北，永通桥下过往的船只数不清，这样的民谣。我们所说的八里桥建于明代正统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46年，南北走向，横跨通惠河，桥身一共有三个拱券，中间的最大可以通过较大型的船只，两边的比较小，但是很对称，错落有致。桥为纯石块建成，异常的坚固，而且每块石头与石头之间都嵌入了铁楔子相连，这样就更加的结实了。桥南北长50米，东西宽16米，桥面两侧有32幅石栏板，板面上都雕刻满各种花纹和样式，看上去雕刻的刀法十分的流畅，粗犷有力。桥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一望柱上都雕刻有石狮子，这些石狮子的形态也是各种各样，栩栩如生，可与著名的卢沟桥的石狮子相媲美。桥的东西两端各雕刻有一对神兽，那神兽长着长长的鬃毛和细密的鳞甲，昂首挺胸，好不威风。在桥下的岸边上，也就是东西两侧南北两岸，各趴着一只镇水兽，这四只镇水兽也是雕刻精美，都是扭着脖子看着桥下的流水。在桥的南边，也就是河的南岸偏东大概200多米的堤岸，立有一通高大的石碑，石碑足有5-6米高，碑身上左边是满文，右边是汉文，这是清代雍正的御制石道碑，也就是雍正帝为了表示清朝在此修建从京城到通州之间的道路，特意在此立碑纪念的。早起啊，北京城内的道路基本上都是土路，修筑一条石头铺成的道路相对来说不太容易，因此尤其是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凡是修了石头道路，皇帝都要在旁边立个巨大的石碑来纪念一番。在这座石碑的外头还建有一座黄琉璃瓦的碑亭，建筑十分精巧，连里头的房梁上都画满了彩画，可惜在八国联军时代被烧毁，咱们现在看到的是2005年仿照古代复建而成的。单单从这古桥和古碑的石刻上来看，其实就已经是十分精美的文物了。不仅如此，在早年间这一带的风景同样十分的优美，通惠河边上是杨柳依依，一片水乡的美景，而古老的石桥石碑更添加了怀古之感，这儿一直是通州郊区的踏青圣地。而且在清代，统治者们定期要到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去祭祀祖先，从北京城到遵化必然要走这座桥，足见它是多么的重要。而这座古桥精美的雕刻和沧桑的历史，足以使人在它身边驻留片刻，想一想当年在这座桥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一座通惠河上的古桥，难道真的能长达八里？在这座古桥上曾经发生过怎样激烈的战斗？当年横扫欧洲的蒙古骑兵是怎样落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与火烧圆明园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八里桥的故事。 要讲起八里桥的故事来，那可就多了。这儿不仅仅是风景名胜，还是著名的 古战场。八里桥战略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历史上在这里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战争，那是在清朝的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在这一年的阳历9月21日，30000清军曾在这里与6000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曾经有一种传说，是英法联军在得知这个地名为八里桥时很是害怕，他们以为这座桥长达八里，他们在想，如果中国军队封锁桥面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冲过八里之长的桥而到达对岸呢？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个笑话罢了。而八里桥之战的故事远远不像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么简单。话说从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开始，因为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条约结束了，而侵略者们还想继续争取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在这期间发生了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亚罗号本来是一艘中国船，只是在香港英方登记注册过，广东水师曾在上面逮捕过一些海盗和涉嫌的水手。而西林教案是法国天主教的神父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于是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西林教案，一同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先攻打了广州，又于1859年进攻大沽炮台，结果遭到了惨败。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英军15000余人，法军约7000人，继续来侵略中国。4月，英法联军占领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了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炮台的基地。大沽炮台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若从正面直接进攻，在中国的重炮防守之下，英法联军难以突破。于是英法联军采取了先占领大沽周围的地方，从侧面进攻的方式。结果清军因大炮是固定在炮台上无法转动而遭到惨败，其中还有一些令人无奈的小小细节。大沽炮台一共分为5处，英法联军仅仅攻占了2处侧翼的小炮台，而另外3处主炮台就投降不打了。英法联军甚是奇怪，就问被俘的清军，结果竟然是清军一方的将领阵亡了，若要继续指挥，必须得等待朝廷任命新的指挥官，否则越权乃是死罪，因此无人敢继续指挥战争，只能投降了。这样的结果足见当时清政府的制度实在是腐朽不堪到了极点。在大沽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在通州展开了谈判，结果谈判无果。而此时清政府却仍旧以为自己乃是天朝上国，英法等国无外乎是他的藩属国而已，下令扣押了英方以巴夏里为首的谈判人员共39人。而这个巴夏里是一位中国通，在英法联军当中担任翻译，咱们后头还得再说到他。英法联军见谈判破裂，就继续发动了进攻，不久攻下了天津、通州，清军退守在八里桥一带。1860年的9月21日，也就是农历的8月初7，这天的凌晨4点，英法的侵略军以6000人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自通州郭家坟分3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这时英法联军驻扎在八里桥的南边，清军在北面，双方隔着通惠河相望，战争的焦点就集中在争夺八里桥这座古桥上了。上午7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3路对八里桥守军发动了攻击， 而当时中国一方的守将乃是当时清朝最精锐的部队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铁骑。蒙古骑兵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兵种，在元代时横扫过欧洲，甚至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的率领下打到过多瑙河流域。他们的特点是速度很快，擅长用弯刀和弓箭，往往是在对方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被消灭干净了。而且蒙古骑兵的弓箭十分了得，他们都能拉开硬弓，射出的箭可以直透铠甲。在清代，清朝政府多年来实施满蒙联姻的政策也是如此，一直把蒙古八旗作为自己最强劲的部队。而这次八里桥之战，清军却错了。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继续为您讲述八里桥的故事。刚刚说到清代的八里桥之战时，蒙古骑兵对上了英法联军，这次著名的战争是八里桥，永远被记到了历史中。这时世界早已经过了冷兵器的时代，在过去最为强劲的部队转眼间就成为了最落后的部队。在八里桥战役当中，英法联军已经拥有了精确的大炮和比较原始的连发枪，而且法国士兵手中的步枪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还配备有先进的火炮，而蒙古骑兵其实还处于大刀弓箭的状态，所以说这场战争就成为了对清朝军队的一场大屠杀。当时的清军并非没有火器，早在清初八旗建立制度的时候就有了火器营，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枪炮部队。这个营房的驻地就在北京的西部，如今还留有火器营的地名。但是火器营使用的枪械还是老式的火枪，就是从枪管里先装入火药，再装入大粒的铁沙子，然后从枪口往里倒井，再点火开枪。这种枪一直作为狩猎打鸟之用，作为打仗，一个人要是开了一枪就得跑到一边去装弹药。而且清军最致命的一点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火药绑在身上的习惯。从当时留下的老照片来看，清军的火药就是斜肩背着，要么就是像裤腰带一样缠在腰里头。结果英法联军只要开一炮就可以达到火烧连营的效果，清军还没打，自己先炸成了一片。从大的战略上来说，英法联军是进攻方，他们应该进攻八里桥，而清军是防守在八里桥上打阵地战的。清军却在武器上远远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全部出击，这下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他们自动放弃了自己的阵地，根本没有利用自己在家门口打仗的优势，结果被英法联军只要在八里桥头马上几门大炮就全都解决掉了。而那些骑在马上较快的蒙古骑兵并没有像电影当中那样冲入敌阵去大肆砍杀，甚至连跟英法联军短兵相接的机会都没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冲在最前面的一个蒙古骑兵，也就是离英法联军最近的距离还有50米，而他们的弓箭也没有发挥出任何作用。在八里桥之战当中，僧格林沁一直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他们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落后的武器齐声呼喊厮杀，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的附近。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炮炮弹倾泻在了八里桥上，清军的伤亡更加的惨重，把八里桥下通惠河的水都染红了，八里桥边仍旧是炮火遮天蔽日，而清军的将士则视死如归，不断地冲过重重火力封锁的八里桥，桥上的将士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来， 而八里桥的石栏板则被炸得粉碎，许多石狮子也被炸毁，桥面上堆满了清军的尸体，他们却始终无法靠近英法联军部队去进行肉搏战。这场战争从早晨7点打到中午11点就已经接近尾声了。英法联军发动了反击，越过八里桥，清军溃败。而清军的溃败是一下子四散逃开的，根本不是有组织的撤退，但大量的清军还是向着北京城的方向逃了回去。英法联军也有着相当数量的骑兵，他们就顺着清军溃败的方向直追了下去，也就是沿着今天京通快速路的方向一路追赶。清军到了朝阳门后一拐弯逃进了德胜门的方向，那时的德胜门北边还都是树林子和荒地，到了德胜门之后一下子全部散开了。等英法联军追到德胜门，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了。英法联军本想攻打德胜门，然后直接拿下皇宫，抓住中国的皇帝，结果发现德胜门的城楼高大，防守严密，很难攻破。他们四处打听，误以为中国的皇帝在圆明园，而此时天已经黑了，于是他们兵分两路，英军驻扎在德胜门外，法军赶到圆明园去驻扎。在法军占领圆明园时，却遭到了较为有效的抵抗，有几个太监拿着火枪打死过几个法国骑兵。过了几天，英法联军在德胜门与清朝守军谈判，要求清军弃城投降，并声称如果清朝守军不投降的话，就会把大炮架在德胜门上直接轰击紫禁城。其实当时英法联军的大炮再先进，也是无法从德胜门直接打到故宫的，只是在吹牛皮罢了。而被大炮打怕了的清军却信以为真，一下子就投降了。在咸丰皇帝出逃后，恭亲王奕欣出面与英法联军谈判。英法联军与清军谈判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要放回巴夏里一行人质。3天后，在英法联军武力的逼迫下，清朝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生还的仅有18人了，而生还的人中就有巴夏里。巴夏里对着英法联军一顿的诉苦和搬弄是非，结果英军统帅大怒，派骑兵一把火焚烧了圆明园。八里桥之战是近代军队与封建军队的一次典型的战役。英法联军当时已经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兵员是义务兵役制加职业军官团，装备的是配备了刺刀的步枪和滑膛炮，而清军仍旧是以冷兵器装备为主的步骑混合军队，与英法联军有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代差。19世纪欧洲的近代军队在面对世界各地的封建王朝的军队作战时，大都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八里桥之战，3万多清军伤亡过半，而6000人的英法联军只有12人阵亡。八里桥之战清军败了。法军的统帅孟托班回国后，被法国皇帝拿破仑3世封为巴里乔伯爵，还让他当上了参议员。法国皇帝还提议再给他年金50000法郎作为奖赏，但是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法国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巴里乔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12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八里桥之战后，清朝政府将伤痕累累的八里桥重新修复，但仍免不了留下一些炮弹造成的创伤。直到民国27年，也就是公元1938年，民国政府修京通柏油路时，将桥的两端垫土，降低了石桥的坡度。解放后，桥面铺上了沥青。后来为了保护古桥的历史风貌，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在桥南北两端开道引河，各建3栋水泥桥一座，用来泄洪分流。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古桥已经年久失修，桥体变形，护栏板更是多处损毁。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报菜名是一段传统相声中的精品，许多相声演员都曾在这个段子上一试身手，因为演员的风格各异，对艺术对生活的见解也不尽相同，因此呢，这段相声的表演也不一样，可以说各有千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报菜名。报菜名同地理图八扇屏一样，是演员夯实基本功的必修课，内行管他们叫贯口活。贯口顾名思义就是一贯到底的意思，表演者常常罗列数十种甚至上百种的菜名，利用对仗和排比等修辞手段，由逗哏演员由弱到强，由慢到快，由浅入深，由少到多，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既表现了演员扎实过硬的艺术功底，又给观众以美的享受。下面咱们就来欣赏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报菜名。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段子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您客气，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倒是经常的广播。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对呀、 原籍是北京人， 不错， 一直就在北京住。 哎，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啊，在北京呢。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啊？对对对，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都不错。 哦。老太太好啊， 身体健康啊。 大哥好啊， 也不错呀。 大嫂子好， 不错。 孩儿们都上学了， 全上学了。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谢谢您。 几口人？ 六口人。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每位全不错。 您住的是小五条 啊？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哦，咱俩是邻居。 我住小六条 啊， 一条胡同。 对对对， 我比您大一岁， 嗯， 我今年45，您44， 差一岁。 那年我8岁， 嗯， 那年您7岁。 对，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发孩， 咱们是小朋友， 不错， 小弟兄， 嗯， 长大了又是同学， 嗯， 现在又是老朋友， 咱俩相好。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啊，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那你说一说，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那么你呢？ 我就是先进分子。 这话对。 你要是劳动英雄， 你呢？ 我就是生产模范。 不错。 你要是光荣军属， 你呢？ 我就革命之家。 哦， 你要说相声， 你 我就讲滑稽。 哦， 你要当演员， 你 我就搞文艺。 嗯， 你要演电影， 你 我就唱京剧。 哦， 您体育家， 你 我运动员。 嗯， 你是冠军， 你 我是选手。 嗯， 你是健将， 你 我是第一。 哦， 你是左树生， 你 我就陈金刚。 嗯， 你要刘立福， 你 我就吕洪祥。 哦， 你要大郎平， 你 我就孙晋芳。 哦。有意思。 你要科学家， 那你呢？ 我就工程师。 嗯， 你高中毕业， 你 我小青年。 哦， 你做小买卖， 你 我做小生意。 嗯， 你要卖金鱼， 你 我就卖花盆。 哦， 你要卖鸭梨， 你 我就卖金鱼。 嗯， 你要卖草帽， 你 我就卖凉席。 啊， 你卖豆腐丝， 你 我卖豆腐皮。 有意思。 你卖咸鸭子， 你 我卖酱猪蹄儿。 啊， 你卖红鱼虫， 你 我卖花生仁吧。 哎呀， 你要是开大买卖， 那你呢？ 我开大商店。 啊， 您是大经理， 你 我是大老板。 我 你要是大财主， 你 我就大资本家。 啊， 你要大特务， 你 我就大叛徒啊。 这就不怎么样了。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怎么回事？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啊， 这个连环话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说个笑话。 您可错了。 怎么了？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哎，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我不爱听。 有点过分了。 就是。 是您不高兴。 那当然了。 我表示遗憾。 哎， 这是我的缺点。 哎， 我的不对。 对。 我的错误。 就是。 我对不起你。 嗯， 你向我道歉吧。 喂，我向你道歉呢。 应当的。 你向我道歉。 我向您道歉。 哎， 我怎么跟您道歉？ 怎么道歉？ 我给您赔礼。 啊， 我给您鞠躬。 甭客气了。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就是。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啊，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是吗？ 根据我的水平 啊，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用什么方法呢？ 我请请客。 请客。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哦，您要请我。 好不好？ 请。 我请请您。 请。 我请您干什么？ 干什么呢？ 我请您看电影。 现在看电影吗？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对。 请您吃糖。 嗯，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哎，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啃不了。 怎么啃不了？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那您说怎么啃呢？ 有一种要领， 你说一说。 就是横着啃解渴 啊， 竖着啃洗脸。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不，我反正想办法。 啊， 我得请请你。 你怎么请我呢？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你研究研究。 嗯，有主意了。 嗯， 我给你买双皮鞋。 啊，这倒可以。 也不行。 怎么？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你看看。 给你买条裤子。 行。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嗯， 这样吧。 啊。 您到我家去吧。 干嘛去？ 明天到我家 啊， 我请您吃饭做客。 哦，您要请我吃饭。 好不好？ 好， 我请您吃饭。 行。 您爱吃面爱吃米？ 北京人爱吃面。 爱吃面 啊。 春天到了， 嗯， 咱们吃点春饼。 行。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啊， 春饼也就是薄饼 啊。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可真不少。 吃不了剩下 啊， 主要吃的是菜。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我给您炸点鱼。 可以。 炸点鱼，炸点虾。 啊，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您等 包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您炸过。 干脆啊， 啊， 你也甭炸了。 怎么了？ 好得了薄饼啊。 哦，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为什么？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菜太硬。 哎， 给您来点软和的。 就是 烙张薄饼 啊，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炒菜 当中，哎，炒几个菜？ 我给您炒菠菜 啊，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啊， 送了五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嗯，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啊，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这话怎么讲？ 谈谈心， 嗯，有意思， 好吧？好好好，明天上午十点半不见不散， 我一定去， 我家里等你， 我准去 啊。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不远。 哪儿啊？ 张家口。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嗨， 你说清楚了。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什么叫12号半呢？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嘿嘿， 十二号，哎， 我在家里等您， 我一定去， 记准我的名字啊，十二号啊，哎，李伯祥， 薄饼货菜， 找我啊， 您请我， 咱们就吃薄饼，哎，炒货菜， 不见不散。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哎，对不起诸位， 您请客就行了啊， 您志工， 客气， 您演出， 您慢走，慢走，慢走， 明天见， 我不送您了， 薄饼货菜， 您慢点走， 不见不散， 吃饭就行， 您志工，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您这客气过火了。 走吧，您的 薄饼货菜。哎，我走了。走，再见，再见。 回见， 几位，回见， 回见。 我没戴帽子。 没有您的，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杜老师啊，啊，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怎么又不吃了？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啊，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那怎么办呢？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那吃什么呢？ 我给您煮俩秤砣。 是。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也可以。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对，瓷实的范式。哎，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这可解馋。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我吃不了那么多， 吃不了剩下。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拌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太好了。 可是有一样，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哎，少点。 为了请您， 怎么办？ 为了赔礼道歉，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我家有只老母鸡，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哎呀，买它1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这真好吃。 怎么样？ 好， 这只老母鸡啊，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20斤我都舍得。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为什么呢？ 特厨啊。 怎么？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啊，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老母鸡， 老母鸡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特别老啊！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老到什么程度，连我也不知道。哦，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怎么说的呢？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好，这不错，这个行。 这个为了请您，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黄焖栗子鸡， 烙点螺丝拌饼。 好。 张家胡同口， 不见不散。 12号， 我准去。 10点半， 行， 不见不散， 就这么办。 再见， 再见， 不给您鞠躬了。 回见，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没意思了。 握握手吧， 握握手，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我就不送您了， 明天一定去。 您甭客气， 我没穿大衣吧？ 没有，您这，哎呀， 没穿大，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杜老师啊，啊，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什么呀？ 请你吃窝头。 喂喂，窝头啊？ 对，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怎么了？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您那窝头什么面呢？ 我那窝头棒子面啊， 跟我这不一样。 您那个？ 我这小米面呢？ 这不一样吗？这个 加上点玉米面。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还不怎么不一样？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这我就不一样。 您那个？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我这面多。 都什么面呢？ 有棒子面，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双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还真不错。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啊。怎么样？ 好， 咱们就这窝头了。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干点儿啊，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可以。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行， 给您买5盒挂面啊，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那就这么办了。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咱们就窝头了。 窝头吧， 窝头挂面。哎，明天10点半 走吧您啊。 不见不散。 回见，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 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我说杜老师啊， 啊， 咱甭吃窝头了， 咱喝点煤油吧。 煤油太贵了， 咱喝点凉水吧。 凉水我挑不动它，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就这么办了吧，哈哈 哈，走。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请你，请你，请你！ 啊、 开玩笑，真要请你 不在家里吃， 怎么回事？ 家里吃太小去，也没什么好菜。 嗯， 咱俩外边 哪儿啊？ 咱们俩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 高级餐厅， 请我吃什么呢？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北京饭店、 对，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嗯， 我不是瞧不起你，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南北全席。 哎， 今天这么办？ 怎么办？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啊！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啊， 就代表请你了。 哎， 我说说， 说说， 你听一听 啊。 全国大赛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四鲜，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四蜜饯，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四冷荤，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三甜碗，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四点心，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还真不少，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啊，真不少啊， 真不少。少 啊，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这可是大菜。 后边还有呢， 啊、 后边还有蒸熊掌、 哦、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还真不少。 江米酿鸭子、 啊、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素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够了。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吃不了了。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制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被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爱吃也吃不了。 怎么？ 我兜里没带钱， 馋我。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人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但笑方能谈笑，自若捧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相声泰斗马三立在相声中不仅说还要唱，尤其是在他晚年表演的一些小段中也是如此。其实啊，马三立的唱并不能跟专业歌手相比，但是如此一位憨态可掬的老人在相声中唱歌，应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了。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 我呀，是个歌唱家。 歌唱家， 我这些年呢搞音乐，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这个乐队指挥啊， 哦， 我是唱歌的。 是啊， 女高音 哦，女啊， 唱女高音。 不是，您是男的，是女的 啊？ 男的，女的， 男的 啊，男的吗？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 哎， 唱歌的 啊，是啊， 唱歌的。 您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爱听。 您唱一段， 在这儿不唱 啊？这不唱，不唱，不唱。 啊、这大家这么鼓掌，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 啊、 我嗓子也不好 啊。 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唱、 啊。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去去去，来，别瞎出主意，我不唱， 唱， 我走了。 哎、啊、哎，别走，哎哎。大家这么鼓掌，你 不是我不是驳面子，我呀，出疹子刚好 啊， 我嗓子不好，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我说你就没有准备， 来来来吧，你来吧， 啊、那我唱， 哎、 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啊， 啊， 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可以可以、啊， 嗯，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 啊， 嗯，哎，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噔噔噔，您别甭甭，别哎呀，没有没有、 啊， 我们这儿没有。 你没钢琴吗？ 没有没有， 哪位带钢琴来了 啊？ 啊，哪位带钢琴，咱们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钢琴。 我问问谁带钢琴来了？ 是啊，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您说哪个？这什么？ 松锦琴 啊？ 松锦琴。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啊，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收发室， 收发室， 手发琴，手佛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曲艺团弹弦的，拉胡琴，拉大雷。 我拉那个呢？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独奏我那个 什么呀？ 那个啊，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唱坠子的 不是就那个？我这那个 啊， 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 威尔福， 威尔福， 威尔福，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吗？ 威尔福，威尔福瑞。 威汝林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我们这没那。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什么？ 曲艺弹弦子。 算了，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不要，请各位原谅吧。 啊、 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啊。 哎，对对， 要就这么 清 唱 更好。 嗯，没有乐器啊。 嗯， 唱一歌啊。 嗯， 我唱一个迎春曲。 迎春曲。 嗯。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和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哦，四分之二， 四分之二音符， 哎，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啊， 半拍 啊，半八分音符， 半拍的半拍， 十六分音符， 哎，迎春曲， 哎，哈哈，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天月怪子大花篮啊，一大一个灯啊，两台。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书的相声小段《迎春曲》。在段子中，马三立上来一说自己是唱歌的，观众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他最后一开始歪唱，观众的反应更是热烈，场面十分火爆。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雷龙的《爱走了，心碎了》。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的爱走了，我的心碎了，我彻底被你伤透了。如果你爱我，就别伤害我，难道我们的缘分已散了？你的爱走了，我的心碎了，没有我你是不是很快乐？如果是这样，我会让你走，感谢老天让我们相爱过。有些故事总是难忘，有些人却总是难放啊。我一直把你放在我心上，可 可是你却忍心让我受伤。走在有你的老地方，想着你我泪流满眶。这阵阵的秋风啊，有点凉。如今没有你陪在我身旁，你的爱走了，我的心碎了，我彻底被你伤透了。如果你爱我，就别伤害我。难道我？心碎了，没有我你是不是很快乐？如果是这样，我会让你走。感谢老天让我们相爱过。别伤害我，难道我们的缘分已散了？你的爱走了，我的心碎了，情到深处我还是放不下。你说过的话难道忘了吗？让我怎么才能忘记你啊？你的爱走了，我的心碎了，我彻底被你伤透了。如果你爱我，就别伤害我。难道我们的缘分已散了？你的爱走了，我的心碎了，没有我你是不是很快乐？如果是这样，我会让你走。感谢老天让我们相爱过，感谢老天相爱过。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